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君子动口不动手，堵门谩骂使人愁，衙门路上还欢喜，捂嘴不说乐悠悠。各位看官，咱们继续接演大宋连安城的百姓故事。都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这无论是哪一个年代啊，手握一项拿得出手的技能才能称得上是解决生存之道的根本。即便是如今消费繁荣的临安城里，那遍地黄金的传说也不是随便糊弄糊弄就能够有所收获的。所以今儿咱们就来聊一个与技能有关的故事。 开门呐，开门呐，姓周的，开门呐，你有本事，你有本事欺负人的，你有本事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你躲在里面不出来，我知道你在家里边，你开门呐，开门呐，我就知道你在家，你开门呐，开门呐，姓周的，开门呐，开门呐，别在里面当乌龟，开门呐，开门呐，缩头乌龟快出来，开门呐，开门呐，姓周的，你开门呐，姓周的， 这小伙子疯了， 开门呐，开门呐，姓周的，姓周的，开门呐，躲在里面， 这 小伙子，我知道你 这小伙子他已经他疯了。 哎呀，哎，小伙子，小伙子，安静会儿，安静会儿。 气死我了！ 哎呦，您都不喝水，一口气说这么多，还挺不容易的啊！ 你这是谁呀？ 我是这街坊邻居都认识，我姓李，你叫我李大妈就行。 气，李大妈，你他不是个人。 谁说李大妈他不？我怎么就不是个人了？ 李大妈，你我说老这姓周的他不是个人 啊！他怎么了？ 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为您主持公道，他有什么事儿？ 对，我告诉你，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他这种嘴脸，我就骂，我给他骂化了。我告诉你，我不打人，我光骂人，我骂他，我骂他爸爸，骂祖坟，我骂的他满地直打滚儿。哎，我骂的他，我把活人骂成死人。哎，你说我活活把他气死，气死我也不犯法，不，气死你，气死你，姓周的，哼，那大家听听我，听听我，哎，我告诉你，都来听听吧，都来听听，看看他的丑恶的嘴脸。啊，哎，我这口才怎么样？我告诉你，我这堂堂 这孩子，这孩子可能是有 两 条命， 我不带重样的。 怎么越说越离谱？ 说，我告诉你，姓周的呀，我这种人呐，平时装的道貌岸然的，实际呀是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天天当着别人的面呢，满口的仁义道德，做的那个事儿我都张不开嘴呀，还好意思活着？这我告诉你，我要，哎呀，我要是他这样的人，我就撒，我就噗呲。 我就亲死得了。 哎呀，到底啥事儿？ 我找不着豆腐就撞死了啊！ 你说吧，啥事儿啊？ 他对我太狠了，我告诉你，这种人呐，不得好死啊！他对我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我觉得这孩子。这孩子有分歧， 可能是有点毛病，但是你别他说那些玩意儿，你不能是那什么，要不然怎么解决解决？你老在这儿太扰民，他比狗叫还难听啊！ 哎，那个小伙子，哎，你到底是啥事儿啊？我们听你在这说这个口才还不错， 什么事儿？ 就是 不重要 啊， 重要的就是他那个态度。哎呀，他对于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人民，居然是这样的态度，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不是，你这 样 你不能这么老， 遗臭万年， 你不能老这么骂人， 根本没有事。 你光这么骂，你不说事儿也不是个事儿，对吧？ 我说什么事儿？ 你对呀，你光 什么事儿？ 你这光 一小件大事的一件事儿，就能体现出他生活中方方面面所有事儿，他都不是个人。 你这口才不就说相声，真是可惜了的。 做的那些哎缺德的事儿，还好意思啊？有本事呢，他说呀，他看他有脸说吗？ 乡亲们，哎呦，我呀在屋里头啊，我听的呀，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我得出来跟你们大伙儿得解释解释啊！ 你解释什么？你解释你有什么可解释的？你当着大家伙儿，你好意思说吗？你好意思说？我们都不好意思听，把耳朵，乡亲们，把耳朵都堵上。 那我别，小伙子，你安静会儿啊，那个 老街坊们， 哎，我来这样，老周啊。哎，你别哭啊，你光哭没用，你看他一个劲儿说你一个劲儿哭，你说这不你怎么都说不过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你跟这位小伙子你们彼此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给从头到尾说出来。 老街坊们啊， 哎， 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哎，正坐着呢， 这小伙子是个卖菜的。 对呀，啊， 他缺斤短两，我当场揭发的他呀。 你说这种人干的这是人， 他还骂我呀？这还有天理没？ 省那两三毛的钱，那当众揭发我，把我饭碗子都给砸了。有他这么干事的，杀人不过头点地。要省您从大树上，省个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树算，算个十万带八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死都快要了饭的。成天在这卖葱蒜，是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别吃饭的。少给五分我不干的，你看你，我都说这么多话了，你倒说话呀，说话呀！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你倒说呀，你说话呀，说话呀，说话呀，没理了吧？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呀！ 你给他说话的气口了吗？ 他这种他要有理，他早就说话；他没理，他张口结舌。他不说， 人是一读书人，哪跟你似的呀？就在这儿跟大骂大街似的呀！ 我跟您各位说呀，自打我揭发他以后啊，他天天堵着我们家门口骂大街呀。一开始呢，我觉得我是个读书人，我也有两行云尺和三寸不烂舌。 哎， 我也打算跟他对骂几句啊。后来他骂得太难听，而且他这个嘴也太快了，我实在是跟不上他呀。他就肆无忌惮，我只好是闭门躲着，我不理他。谁知道他越来越厉害，愈演愈烈呀，结果就闹了今天这么一出啊。 你甭来这套，我告诉你，当初你有脸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今天就不要怕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告诉你，要别人说黄则罢了，就你这个老周，哎呀，读书人，读书人，呸，怎么说 了？哎，那李大妈， 哎， 我这小伙子这说话，这是这钱老四吧？别是啊。 哎，你怎么认识我呀？ 我认对了没有啊？ 是 啊， 就是我，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姓钱，行老四，我叫钱老四，怎么了？怎么了？ 那大爷，我还多少知道你一点传闻。 知道什么？你知道？ 你别看年龄不大，你瞧这破嘴啊！ 什么叫破嘴？ 哎，混社会的资历他可不少。这卖菜之前卖过几乎所有东西，是吧？但都是因为这个缺少职业道德，后来还真就是老碰着老周这样人给他揭穿，后来他就干不下去了。啊，今天卖蒜，明天卖葱，后天就是这卖韭菜，哎，到现在我发现你这小子啊，又过来找人茬来了。大爷不是说你别的，你也不跟冲我嚷，你再冲来嚷两句，你大爷可能就过去了。你呀，这小伙子，你就好好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啊，善恶到头，你就想去吧。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家知道是沧桑嘛，哎，对不对呀？ 说这一卷帘放三条大道走中央，这道理我都明白。他说我是明白了，您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活一辈子，您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您好好的，你好好的，别趟这趟浑水，你还能多活两年。你现在嘎嘣一会儿咔哧就死了，知道吗？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是这段，但是哎，我就告诉你是这么事儿。 哎，行了，哎呦呦，这孩子这年纪不大，这也忒能说了。 老周跟你没完，告诉你吧，哎， 老周啊， 嗯， 你到底还对他做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干呢，我也不是第一个惹着这钱老四的人，他老盯着我不放，你说这是为什么呀？这个 跟你没完，姓周的。 哎呦，你说这事儿，要不然咱们怎么办？咱们报官解决怎么样？ 你不明白这个，他大妈， 你去报官， 那我这就去报官了啊！ 你别嚷嚷啊你。 哎呀，平白无故的被人堵着门口骂，而且美其名曰动口不动手，摆出了这么一副占据道德高地的模样，这事儿还真是谁碰上谁倒霉。那么究竟要如何去解决呢？咱不妨接着往下听。我来补充两句啊， 熊捕头， 嗯， 没完没了，哎，没了没完，我告诉你吧，哎，有理走遍天下， 行不 得，无理寸步。 你说有这么着 讨厌的？有理不在。 我今儿我就豁出去 了。无理是， 我非得打他。 哎，你看看我这君子动口不动手，他平时说自己是读书人，哎，露出自己本来面目了吧？露馅了吧？还有打人， 哎、 打人， 别 读书人，打人。 我作证啊，还没打呢。老周， 哎， 就你千万别。中了计， 我不能。 万一他是故意碰瓷儿呢？你这一直是 一世英明。什么叫中计、啊？什么叫碰瓷儿啊？我动口不动手，我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凭的就是这两行零力使三寸不烂舌，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就这两句，一到这两句，我就犯病，我就犯职业病，知道吗？哎，我跟他碰瓷儿的那就不是一个行业，不光不是一个行业，他不是一个档次，不是一个 level。 小伙子，哎呀，我的天，我都。但凡我要有点那个能耐啊，我就代表了法律，我就正法你算了。你太扰民了。 我怎么扰民了？ 别，认识我吗？ 不认识。 哎，你认识观音不认识？ 啊，认识。 哎，那么我是。 但是你我不认识。 哎呦，没关系。我告诉你，我是本县的捕头，我姓邢。 啊，邢捕头，你好。 哎，你好。 你什么事？ 你别问我啊，你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两个字，我有什么可 以帮助你的？闭嘴。哎呦我的天哪，我这简直了。我这样吧，我来问一问你们三个人的诉求。 我 从你 闭 嘴，我先不问你。老周，你想怎么着？ 我说熊捕头， 你缓，我你喝口水。好，这脸都白了。 熊捕头啊， 啊， 这事儿啊， 嗯， 我实在是没辙了。他天天跑我们家门口骂的街，这可不行。我没有别的诉求 啊， 只要他不天天的上我们家门口骂的街来烦我。 隔一天行， 隔一天也不行啊，哪天也别来了，我就知足了，行了吧？ 这就是您要的， 我就要这个。 嗯，行了，我明白了。 该我说了吧？ 你别着急。那么李大妈呢？ 啊， 李大妈，对对，快说。 我希望啊，这个事儿啊，还是要，哎，圆满解决啊，对吧？我就这点意思。 这就完了，我告诉你哪什么对， 闭嘴！ 我同意这个圆满解决，圆满解决没有问题。 你怎么着？ 哎，我也没有赔偿，对不对啊？我就是想把这个理说清楚了，而且我君子风范，我动口没动手，谁也不能拿我怎么着。我骂街了吗？我一个脏字儿都没有说到现在，对不对？我就是嘴快，他们就是嘴慢，我就是有理，他们就是没理。 哦、 我就是这个脑子能跟着 我的嘴，我补充两句啊、 他们这个嘴跟不上自个儿的脑子，所以他们就当 当当当当。哎，你看我这个刀，它能用来干什么呢？ 哎， 哎呦呵，哎，别着急啊，这样啊，没关系，不是你有诉求，大伙都有诉求吗？没事，而你年轻力壮，这两位老人家也，我明白了啊，我就代为办理了。你呀、啊，你跟我去衙门录口供去，好吧？ 录口供好啊，录口供这事儿有点意思啊。 录口供， 这不上衙门吗？我没去过，我赶紧看看去，什么样？衙门挺好玩的，我不知道，听他们说呀、啊，可惨了，我就估计没那么惨，我看看，走吧，去吧，去吧，快去吧。 不是，对，呵，这小子这说。油盐不进，他去合适。这如果好，按他这个说话密度好，我记一天我得累死啊！ 您可得把这事儿给我们办好了啊，要不然他这老骂街的话，早晚骂出心脏病来啊！ 哎呦呦，赶紧这！哎呀，这终于这祸还走了，赶紧您把他弄衙门去。 走，衙门就衙门呗。我告诉你， 太他们 走走，我俩回衙门，你们俩歇着吧。我告诉你，一会儿我还回来呢，姓周的，没完没了，没了没完，知道吗？反正我今天闲着也没有事儿。咱俩现在不往衙门走的路上吗？走的路上，我这个嘴里就是一刻都不能停息。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停息呢？首先来讲，这个老周没有怎么办事儿了。完了，我原来是卖菜的，对不对？我卖菜的时候缺斤短两啊，我还能保证大家吃菜呢。现在我不卖了，我看他们吃什么，但是我还能自己养家糊口。现在呢，我也不能卖了，我不能卖了，我就吃不上饭了，吃不上饭了，我天天也没有事儿干，没有事儿干干什么？我就天天骂着他玩，哎，我拿他下饭，哎哎哎，反正我也吃不上菜，知道吗？我就天天拿他下饭。哎，你们挣多少钱一天？一天不说一天了吧，一个月。哎，初一出来一趟挣多少钱呢？挣风吹露晒的，靴子磨破了还得自己买去。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的，你说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哎，我告诉李大妈那人呢，就没有他那样的。一老太太一天到晚的，忙活夕阳红的事儿，给自己找个后老伴儿，这多好！一天到晚管老周，他可能看上老周了，你知道吗？看上老周啊，不行，你把我这事儿解决完了之后，你给他们俩做，他们俩也不合适，你知道吗？那李大妈呀，比这老周大着20多岁呢。李大妈今年是，对，李大妈是属狗。 我 的， 我 招呼 你，我就听你一路了，兄，你能不能闭上你那个嘴？ 哎呀， 对你问我挣多少钱干嘛？ 你也不回答，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回答我没关系。那个，我觉得啊，你可能是这个平时啊，这衙门里油水少，没什么多少钱。但是呢，你可以吃被告啊，你吃完的原告吃被告啊，那被告给你一红包，原告给你两封银子，原告给你两封银子，你再说，哎，我没见着那两封银子，我就要向着被告。 你这就闭嘴！ 你 闭嘴！不用胡说八道。我跟你再说的话，你就算。 窝嘴是不是窝嘴？我要去衙门，我要去衙门录口供。你现在把我轰走了，你就属于失职，知道吗？你从犯罪现场把我带出来了，然后半路途中又把我放了。我现在就到衙门，我告你， 姐，你，嗨，他还真走了。哎呦我天哪，这么一位好，我这脑袋嗡嗡的，这都什么这好？哎呀，这给词儿他都背不下来这么快哈。但是这小子想干什么呀？他是啊。哎，甭说是邢捕头了，估计这会儿您跟我也都挺疑惑的吧，这人到底要干嘛呀？别着急，接下来就给您揭秘答案。 师傅 啊， 给您请安啊。 哎呦呵，你怎么有空过来瞧我呀？ 怎么您这意思？我不该来呀？不是啊。 哎，我烦死了，我这就 怎么了？师傅， 我办案这些年呢，我跟你说什么离婚。哎呀，我昨天 还斗经理了， 我弄死你吧，要不然我好不了在你嘴里。 跟您开玩笑吗？ 哎呀， 您说您怎么 昨天钱老四那个事儿啊，哎呀，我就想不明白，这得一卖菜的就跟一书生家门口，就说他卖了假东西了，让人给揭穿了，就在人家门口一顿的嚷嚷啊，又是骂又是说又是编排，好家伙呀，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小子他要干嘛去了啊。 我说师傅 啊， 这我得说您两句了。 我怎么了？ 岁数大了。 我， 您就是岁数大了。 怎么呢？ 您不理解怎么回事？ 哦，你明白？ 那当然了。 你说说吧。 我跟您说，就这钱老四这样人啊，您不用在意这事儿。 为什么呢？ 这种人啊，就是为了哗众取宠，知道吗？用这种方法博眼球，抓别人的眼球，给自个儿那叫现在一词儿叫吸粉儿，您知道吗？ 不，那能管什么用啊？ 管什么用 啊？ 哼，我觉得呀，他这不定里头憋什么屁呢， 他就为让自己火。 哎， 这你说还真对，师傅真是跟不上这个时代，这 那可不。 哎呦，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那声音在我脑里嗡嗡嗡嗡嗡嗡。哎呀，我的天！得，先不提他，走走走，快，爷们儿跟我吃早饭去，走。哎呀，我的天哪！ 咱们师傅 啊。 咱们巡街去， 走吧，咱先吃早饭吧。我天， 别吃早饭了，师傅 啊！ 您不是昨天听他骂了一天，这不是那都难受了吗？您还吃？ 那早上呢？我这 江捕头不好了，出大事 了！怎么了，他李大妈？ 李大妈，您怎么了？ 出大事了，大事！您去看看，快，就街口那儿，见到那人。那么人多的站，看是谁跟那儿呢？ 他说什么了？ 这是不是李大妈？您别着急，您说的，您现在呀，您一点信息点都没说出来。 就那接口那 哪？ 快看那 接口怎么、 哎、 谁？ 看那人多人多那儿。 那全是人，是谁？ 哎呀，钱老四。 他干嘛？ 他正在说你师傅的事儿呢。 对，就刚才全没说，师傅。 哎， 可有人骂您？ 啊， 走吧。 不不不，哎， 对的，对我师傅 钱老四。 哎， 还不告诉你们，哎。 钱老四， 两横零里尺， 钱老四 三寸不烂舌。 钱老四， 苏秦口张仪。 钱老四， 怎么了？怎么了？干什么呀、啊？你是谁？不认识你。哎，你稍等一会儿，我知道你可能是想要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如何说话这个培训技能课。我马上就筹备开这个课的，你先别着急，是不是？咱们从昨天开始怎么回事呢？我细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开始啊，就我门后这个，哎。就这后街这儿有一个姓周的，姓周的这个当时啊，他惹着我了，惹着我之后啊，我现在堵在他门口，我就天天的跟他说理，给他说的是闭门不出，结果前两天曝光， 闭门 去去去， 再说， 哎， 再说， 阿福阿福阿福，我跟你说，你别让他给你这小子胡搅蛮缠，再给你带坑里头去， 我就不怕胡搅蛮缠呢， 不是，那你打算干嘛呀？ 哼，钱老四。你是不是觉得你口才特好、 啊、当然舌灿莲花，哎，能说还能唱呢，哎，我跟你现编词儿都行，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哎， 你呀、啊、是典型的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自吹自擂。 那你能干什么呀？ 哼，这个你是不是觉得你口齿很清晰呀、啊、 我这口齿绝对没问题。 嗯，那你知道这说话的艺术讲究什么吗？ 讲究什么呀？ 讲究说学逗唱 啊，说学逗唱。什么叫说学逗唱、啊、 说你知道说点什么吗？ 能说什么呀？ 说的可多了、就是、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个儿，这口令儿 啊。那你给我来个蹦蹦蹦， 说不了。 来个蹦蹦蹦， 干不了。 哎，还来个憋死牛，都受不了。你这不是诈骗吗？看着大家伙诈骗。哎呀，你能够绕口令，你说一绕口令我听听也行。长虫钻砖堆，你就这是最复杂的了吧。哎，你还能说什么呀？ 来，老四， 嗯， 跟我学 啊！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的呢。 这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的呢。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的呢。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你要累死我呀，是怎么的呀？ 哎、你再跟我说这个， 说什么呀？ 你跟我说这个 啊！ 哎，来， 你说说， 说吱吱吱， 吱吱吱，这什么呀？这 来吱吱吱。 这都 你说你说四十四十是十 四十。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咱换一个行不行？ 哎，这受不了了，这说来，大伙儿给他一大哄。 哦，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到哪儿都有这人？我好不容易，我这命不好，我是找一说话的兴趣点，我就不能再做体力活了。你说你这怎么？我卖菜不行，怎么这靠说话？还有人来抢我的买卖呀、啊？啊，怎么还有人来教我买卖呀、啊？你当师傅当徒弟的伙同一气，不要快说话说话 干、哎、 什么呢？ 钱老四啊，我补充两句吧。你呢？你我们大伙儿也都看着你的问题出在哪儿？ 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呀、 啊。你呀、啊，你是以想说话谋生，没错吧？ 对对对对对呀、啊嗯， 这没什么问题。 你看我就说没 错，就错在你的方法不得当上。 对，我说也是吧。那刚才他的口齿怎么那么清楚？你这，哎，我就本来我是当大家伙的侃侃而谈，大家伙都听的。那你说俩绕口令，大家怎么都听你的了？要不你教教我，教教我，教教我，教教我。我不学别的，我就先学会那个，呵呵呵，怎么说？ 他讲明白了。哎，您瞧瞧这事儿弄的吧。原本呢是想找到一项符合自己技能，以此谋生。但奈何从根儿上就走错了道了，辩解可成了死胡同了，自己白费力气不说，还弄得周围人跟着遭殃受罪。所以说别觉着花样百出就能毫不费力，其实您仔细那么一瞧啊，那也都是别人一步一个脚印才趟出来的路哦。这正是一技傍身要使力，厚积薄发没脾气，所谓捷径要小心，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